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昨天我们重启了时间轴，穿越回1956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。这座举办了第六届冬奥会的小镇，即将在2026年再一次迎回冬奥会。在经历了平昌、北京两个周期之后，冬奥会重回欧洲。2019年6月24号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4届全会上，来自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获得了2026年冬奥会的举办权。在这之前，意大利曾经3次举办过奥运会，分别是1956年冬奥会，还有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，以及2006年都灵冬奥会。2026年冬奥会也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全面受益者，更低成本、更可持续、以产驱动将会成为赛事的几大特点。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都在意大利的北部，属于经济比较富裕的区域。尤其对于中国球迷来说，米兰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城市，因为那儿有米兰双雄，圣西罗球场更是球迷心中的圣地。意大利方面已经确认，2026年的冬奥会开闭幕式正是在可容纳8万人的圣西罗球场举行。届时，这座建于1926年的球场会迎来百年大庆。时尚之都米兰将会承办2026年冬奥会开闭幕式以及冰上项目的比赛。距离米兰400公里的科尔蒂纳丹佩佐，早在1956年就承办过第7届冬奥会，算得上是冬奥大家庭里的前辈了。在滑雪界，平均海拔超过1200米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有着极高的声望。它位于意大利北部多勒美蒂山脉，由于景色秀丽，它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。围绕多勒美蒂山脉分布着12座滑雪场，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就属科尔蒂纳丹佩佐滑雪场了。在晴朗的黄昏和破晓时，霞光照射在白山之上，万物笼罩着一片浅粉的气氛，光线流转，山体还会渐渐地转化为紫罗兰色。正是因为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尔蒂纳丹佩佐又被称之为阿尔卑斯之光。这样的奇特光景，我们将会在2026年的冬奥会上近距离地去目睹它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冬奥加速度， 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从汉惠帝开始，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，长乐宫则成为太后的住所。人主居未央，长乐奉母后，成为汉代的定制。由于长乐宫位于未央宫之东，所以又称东宫，又因其太